至此生一遍，就算分开，一生不变。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。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自作多情是周慧敏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收录在专辑《冬日浪漫》当中。这首歌曲已成为了周慧敏歌唱事业的一个标志。歌曲旋律轻快，朗朗上口，歌词虽然以俏皮的口吻为主，但整体的意思却显得决绝无情。一起来听周慧敏《自作多情》。 好。

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起，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。我偷偷地爱上你，却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。我只能偷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